中国银联正式与40多家商业银行联合推出银联云闪付二维码产品，也就是说持卡人通过手机中的银行 APP 可实现银联云闪付扫码支付。此外，下个月起持卡人在全国40个知名商圈约10万家商户使用银联云闪付挥卡、手机及扫码支付，均可享受6.2折优惠。 星也有份年班，短短一年太新鲜，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，后来明星主角太突然。29岁颁奖的晚宴， fans 太疯癫，来听我唱段情歌，一曲歌词太经典，我的真音大音早已太熟练，然而情歌总唱不厌。喜欢我别遮脸，任由途人发现，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，唱情歌齐齐来一片，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，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，音阶起跌拍子改变，每首歌是每张脸。这情绪歌声中渲染，唱情歌齐齐来一遍，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，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冷悲，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，音阶起跌拍子改变，每首歌是每张脸。如今我40看从前，沙哑了声线，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，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，仍像埋你的心脏从未变， 来自于刘德华17岁，选自2003年的专辑《如果有一天》。当年的刘德华40多岁，参与了这张专辑几乎全部歌词的创作，整张专辑毫不掩饰男人40的沧桑和坦白。你知道吗？歌曲间奏的旋律正是91年刘德华的成名曲《来生缘》的一段。这样一首歌曲，你能听到什么呢？年纪、岁月，一切过往和现实的担负都成为了坦然诉说的东西，在一派明亮宁静的氛围当中，听起来还颇为安详与舒展。你的17岁在记忆中是什么模样呢？ 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歌曲戴佩妮现在的样子。

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，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，在香港乐坛，除了有为人所熟知的四大天王，还有公认的四大天后，他们是叶倩文、王菲、郑秀文、彭羚。彭羚的经典代表作《囚鸟》，她是九十年代在香港以及华人地区都红极一时的流行女歌手。当年这首《囚鸟》唱到皆知巷闻，被许多人无限循环了一夜，高音甜，中音准，低音劲，由耳蜗穿透到心窝，就如同周杰伦承包了90后的青春一样，彭羚也算是承包了90年代的青春回忆吧。1996年，张宇、黄舒骏、巫启贤等名将共同为彭羚打造了这一张非常耐听的国语专辑《囚鸟》，而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《囚鸟》更是成为了一首不可复制的经典，不仅被很多的歌手翻唱，而且到现在仍然是各大 KTV 的热门点唱歌曲。《囚鸟》这首歌曲是粤语歌词里很常见的借物喻物的描写手法，歌词写得非常直白。彭羚曾经说过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跟心爱的男人有个幸福的家庭，黄伟文特意送了这首歌曲给他，而生活也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，嫁给心爱的男人林海峰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他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，把甜美声线演绎到了极致，将整个甜蜜的故事用歌声甜甜地诉说出来。此后这首歌曲也成为了不少情侣婚宴必用的歌曲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听到的是彭羚的歌曲《囚鸟》。 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，

你也爱残忍的赌博吧，多么吸引我没法抛低，再没有低压东西，走到他即将会失势，赌博不要今晚，你将会厌倦这新贵，会发自制投注在爱情，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，你这样冷静也没喧停，或者你近爱是那虚荣，没法自制投注在爱情，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，将错误决定也未会停，用过眼泪作为筹码仍然能任性，像你残酷的心人，你接受这种赌注吧，你我也是个病人，到今晚可真没智慧，我好胜还是你绝情，你我就增加赌注吧，我会这样赌一世，我没法抛低，再没有低压东西，走到他即将会失势，赌过不了今晚，你将会厌倦这新贵，没法自制投注在爱情，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，你这样冷静也没喧停，或者你更爱是那虚荣，没法自制投注在爱情，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，再错误决定也未会停，用过眼泪作为筹码仍然能任性，原来越错越残忍，偏觉得更兴奋，天国要是接近讲罪或永生，于是连我也判断你的残忍，没法自制投资在爱情，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，再错误决定也没会停，用过眼泪作为筹码仍然能任性， 避免香烟危害的唯一办法是戒烟和避开二手烟。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，吸烟是第二大死亡因素，是最大的可预防的死亡因素。根据几项不同的估计，吸烟者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0到17.9年。另一项计算指出，每吸一支烟则比预期寿命减少10.7分钟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当你把一支烟吸完，你因此减少了寿命，甚至比吸一支烟的时间都长。

乐车帮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，原厂维修，钣金喷漆，清洗养护，4S店维修保养，总价低至68折，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车在江湖开，哪能不刮蹭？ 用乐车帮 APP， 4S 店钣金喷漆低至68折，70大品牌，3000家 4S 店，维修保养在线预定，任你选。 厉害了，我的乐车帮！ 千万车主的选择，乐车帮 APP。 969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最亲爱的，最好，最眼里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念先贤典故，赏古树古月，至相纵相囊，划龙舟争仙。端午节期间，市属公园端午节主题游园活动火热展开，34万游客走进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，游览纳凉，体验端午传统文化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近日，上海警方破获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，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都是房产中介，在一笔交易中，犯罪嫌疑人就出售了10万条业主信息。据悉，两高司法解释将在6月1号实施，中介买卖交换个人信息将严处。据2017年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工作部署会上，今年北京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实施总量封顶，较近3年每年控制在10000名以内的引进名额将有大幅缩减。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7706元。市人社局发布通知，明确2017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和缴费金额，其中以本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的，其缴费工资基数为7706元。 以为你会宠爱我一生，

常常想，陈佳明也许是真的爱过他的，否则也不会为他写下这些只属于他的歌曲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到由陈佳云作词的另一首经典作品，来自于张信哲演唱《过火》。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？

是个抉择有关。有时候明白是一种负担，还思绪凌乱不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人的一生都离不开学习，对于职场人更是如此。那么每一个企业其实最看重的就是如何培养人才。曾经任正非有这样一个演讲让我印象深刻，那就是关于华为培养人才的很多观点。这一场演讲生动又形象，而且简明扼要，对于企业和职场人都有非常大的启发。所以今天的老板说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任正非的培训人才的观点。任正非说，没有实践就没有培训，所以培训呢一定要从实战出发，学以致用。学习不是要你读书破万卷，读书破万卷反而懂得不深不透，而他认为读书要破万遍。公司公布的很多文件是高层的智慧，也是反复多少遍研究出来的。所以如果你有机会，一定要多读一读公司的文件，而且要反复的读，看一看别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。任正非培养人才的第二个观点叫做，将军并不是培养出来的。所谓的培养呢，不应该是等待被培养，而是自我培养，自我成长。对于选拔上岗的干部，要重点培训，要有针对的查漏补缺。培训不要太高档，关键是教会干部怎么做事。公司要讲小改进大奖励，而大建议却只鼓励，这样一句话任正非在演讲当中也提出，需要大家仔细参透。第三点呢，叫做从实战出发，学以致用。都说知识是平面的，它对于事物的理解呢，重在于共性，一定要从学习的案例入手，这也是知识能力比较强的人的一种认识客观规律的方法，同样会让你进步较快。而在工作当中呢，一定要做到善于总结，因为每一次的总结就是你综合知识结了一次精，不光是成功要总结，失败同样要总结。任正非说，后备干部总队不是为学习内容而培训的，而是学习一个方法论。在选拔干部的时候，第一步要选的就是干劲儿，后备干部一定要锻炼他们的奋斗精神。第二要讲的就是方法论，不能过分的去强调知识，而是要看做事的方法。所以在任正非提出的概念当中，培训不需要特别的高档，关键是教会这个人如何做事，这也才是 有价值的实践。在一个企业当中，老板的魄力对于员工的影响当然是不可预估的，但是一个企业除了要给员工提供福利，提供工作的环境之外，同样要给他们提供学习的环境，因为强大的团队也是支撑企业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。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，我是周周，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眼前出现的不是屋顶的灯，总是被你的画面占据我所有视线，一直到我深深入眠。翻开日记，上面第一页是你，坐在夕阳下说梦想的表情，看你灿烂的侧脸，心底坚定的誓言，要守护你到永远。朋友总给我一堆理由，要我别再为你难过，他们只是不懂我太多爱上你的理由。其实我一直默默在你的身后，每天深夜都会数着星星找你的星座，担心你脆弱，怕你输错，忘了自己的痛，从很久以前到以后都坚持爱你没错。其实看着你开心就能足够，也许我还少了一点勇气把爱说出口，只要你回头，你会发现我不只是你的朋友，这些年说爱我的表情，看你逞强的笑脸，心底坚定的誓言，要守护你到永远。朋友总给我一堆理由，要我别再为你难过，他们只是不懂我太多爱上你的理由。其实我一直默默在你的身后，每天深夜都会数着星星找你的星座，担心你脆弱，怕你受伤，从很久以前到以后都坚持爱你。

爱人对我坦诚，只为了朝他狂奔，不能放任，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。 我是个好人也是个坏人，恨得够狠才有借口转身，宁愿爱一点不剩，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，宁愿爱一点不剩，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。 吸入烟雾是让外界物质进入人体的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之一，仅次于注射。烟雾中的尼古丁经肺部进入血液循环，只要十秒左右的时间就到达了大脑，在那里刺激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递质的释放。多巴胺让人精神集中，肌肉放松，并产生愉悦的感觉，让人上瘾，比酒精、咖啡因甚至可卡因、海洛因等毒品都更容易让人上瘾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你的健康还在被烟草的上瘾感所蒙蔽吗？